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喂，欢迎大家收听南风窗。今日呢有我啦，爆石，咁有 Sam， 同埋呢有好耐冇喺我哋身边出现嘅肥仔。 喂，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肥仔你而家喺香港喎，係咪？ 係，我喺香港啊。 喂，你介唔介意我哋再叫你做肥仔啊？ 我冇问题，都係身形冇变过。 身形冇变过得，因为呢排肥仔怀嗰个 term 用得太多，驚人哋误会你係肥仔怀嘛。 应该唔会被人叫我遣返嘅 ,ok 嘅。 肥仔今日喺香港搵得你呢，就其实呢就都想都知道，因为你呢去咗尖咀嘅六四集会啦咁样。咁我想即係听下，即係喺香港人口中，即係睇下啲咩嘅睇到啲咩嘢啊，见到啲咩嘢啊。咁我都同埋都想知道下雨伞运动、雨伞革命之后嘅六四同以前有咩分别啦。咁我哋可能一间讲多啲啲嘢啦。咁开始之前呢，其实都讲下即係譬如澳洲六四啦。喂，你阿 Sam， 你觉得今年嘅澳洲六四同以往嘅有冇咩分别啦？ 今年冇去喎，六四喺澳洲六四冇去喎。四年啊嘛。 係啊，我真係想讲呢，今年呢真係静好多喎。今年係完全冇人，譬如话即係上年都话唔知网上发起去六四去集会啦，一啲学生团体。今年我抄过呢完全即係冇 post 啊，或者冇 promotion 喎。即係最近嘅就係话有个人呢，我最好笑就係点解我会留意呢样嘢，就係因为有个人呢上年就去咗个六四集会，咁今年呢就问返我哋嗰个 group 嗰度，问下今年有冇同一样嘅集会，跟住最惨就冇人理佢，冇人答佢，喎即係我諗唔知咩事，今年係静咗好多，喎你肯培拉有啲咩嘢搞啊？ 冇啊，好静。 好笑，头先就係问下糖水，喂有啲嘢想讲，因为讲六四咁样，阿糖水话冇啊，完全冇嘢想讲咁样。跟住话大剂啦，系咪六四情怀已经喺外国人，即系喺外国嘅社会当中，喺香港人嘅眼里面已经不值一提呢咁样。即系环顾我喺 Facebook 度呢，我唔知我都觉得呢系少咗好多六四 post 㗎喎。即系因为以前六四嘅时候呢， Facebook 嘅时候都多人推 post 出嚟话永不忘记啊，永不放弃啊，咁呢啲咪 post 都好多嘛。咁今年明显地少咗喎。咁阿 Sam 你多唔多？ 冇啦，直情冇啦，上年呢都已经冇人 post 啦，系得我 post 㗎嘛。咁我今年又挂住返工就冇时间 post， 但我在心中啦。即系其实每年我喺香港。香港我都去维园嘅，咁我唔喺香港冇办法啦。但系即系虽然今年 Facebook 冇 message， 但系其实都在心中嘅，冇忘六四嘅，依然都系。 系，都系冇忘六四嘅。OK， 喂，咁头先讲过啦，你喺香港就去维园啦。咁其实即系依一两年咧都多咗 options 啦。咁我见到无论系即系港大亦都有佢自己嘅六四集会啦。咁跟住即系本土派都喺唔同嘅地方，尤其是譬如话好似热血啦，咁嗰班佢会喺佢有18个地方去有六四集会啦咁样。喂，咁我知道阿肥仔你有去尖沙咀一个，你有啲咩见闻啊？ 好搞笑，因为我今日其实我第一次去参加六四集会嘅，我第一今年第一次。 你之前未去过噶？ 我未去过噶。 你未去过维园噶？ 未啊，系啊，因为其实即系以前咁，你知上一辈嘅思想好搞笑噶嘛，即系佢哋话咧，通常啲上一辈啲人就话，唔好搞咁多啦，即系专心做，即系翻到香港专心做嘢，唔好理其他嘢咁样，咁所以咧，佢就唔 encourage 我去嘅，反而又。即係我唔知佢，因為佢上一輩其實啲書好搞笑，佢哋係會 凡事莫理係嘛，仲咩咩啊？咁你點講？凡事莫理就中頂莫企啊，係嘛？ 咁高嘅呢句嘢？ 唔係咁高，我老豆成日講，唔係啊，佢成日話即係你唔好理人咁多嘢啦，總之又唔好槍打出頭鳥啊，你唔好去嗰啲地方啊，知唔知啊？即係做做好你自己啲嘢啦，讀書啦，翻工啦咁樣咯。 係啦，直頭係 exactly 呢一句。 咁你今次去有冇佢哋知唔知啊？ 佢哋全部都唔知喎，得我自己落去咁样样。咁其实话嗰阵我讲少少，点解我会今年我会选择去 尖沙咀咁樣，即係我知，即係我今年好似你哋咁講啦，今年其實都少咗好多人去 post 關於六四嘅嘢，咁唔知點解少咗咁多，咁即係我諗經過雨傘革命之後，即係我自己嘅立場係比較偏向本土嘅，咁所以咧都睇翻其實近呢三十年咁支聯會喺香港佢哋話建設民主中國呢樣嘢，咁我又唔見唔到有咩特別，又唔見到有咩 difference。同一時間咁，我見到一件，咁因為我做嘢嘅地方咧係近尖沙咀嘅，咁咪落去，咁咪順便落埋尖沙咀睇下咯，咁樣。咁我覺得喂，既然之前嘅嘢好似做都冇乜分別，咁點解今年不如試下俾多個 option 大家咁樣咯？ 哦，咁你喺尖沙咀度，即係譬如話參與集會，咁你做啲咩咁樣？ 我其實去到嗰度，因為我去到嗰陣時巡遊巴士咧，即係阿鬱敏啊、大亨佢哋全部都，我去到嗰時佢仲喺深水埗定邊一度，佢未嚟到嘅。咁當時有其他《熱血時報》嘅主持喺度，即係佢哋每人發表，即係分享一下、發表一下咁樣。咁我哋當時都係喺嗰度，即係靜靜地坐下、嗌下口號咁樣咯。即係又冇歌唱啊，冇乜都冇嘅，嗰度好平靜嘅。 即係當然啦，你冇去維園，你冇去過維園嘅六四集會啦。咁可能你冇得嗰個比較啦。咁但係即係譬如話你喺呢個尖沙咀六四集會當中，咁你最深刻係啲咩嘢咧？即係對你嚟講係有啲乜嘢係最攞得走嘅咧？ 其實係一個 identity， 即係譬如話由你認清咗究竟中國中共即係佢哋呢個政權，即係一個咩類型嘅政權咧？咁其實當時對住一班手無寸鐵嘅學生，佢哋為咗佢哋嘅民主追求，佢哋選擇嘅係去即係出嚟集會，出嚟嘅去抗爭。咁但係咧反而嘅係當時中共政府佢哋選擇嘅係用武力去鎮壓。咁其實呢一個同埋都係死好多人喎。咁其實當晚帶走嘅，其實其中一樣好緊要嘅嘢就係話，中國係一個殺人嘅政權咯。呢個係一個好緊要，係即係我哋無忘六四，其實主要係無忘更加唔會忘記呢樣嘢。 咁其實咧，我就咁睇，就咁聽落去咧，我覺得都其實同喺香港嘅搞支聯會搞開嘅六四集會都有一定程度嘅分別啦。咁樣我自己喺澳洲我都去過六四集會啦。咁其實咧個我諗嗰、那個個 format 咧同支聯會個差唔多嘅。OK， 即係佢會有我記得我上年去嘅時候咧，佢有即係一啲文化人士就出嚟講幾句嘢啊，即係出嚟輪流發表言論啊。咁跟住啲維權人士亦都去發表演說啊咁樣。咁跟住就會播翻。其實即係六四嗰陣時，好多紀錄片幾段啊咁樣，尤其是係即係見到軍隊啊、坦克車啊入天安門嘅嗰段時間啊，咁同埋最尾亦都一齊唱自由花啊，唱即係香港嘅一班人亦都聚埋一齊唱呢個嘅咩咩海闊天空啊成咁樣，即係好 standard 嘅，好 template 化嘅。OK， 咁我唔知道阿 Sam 你喺香港嘅時係咪都係做啲咁嘅嘢咧？ 我介入去咪點蠟燭咯，點蠟燭咁聽佢噏下咁咪走咯。 兩個團體做嘅兩個模式嘅集會，其實我可唔可以話嗰個大方向其實係一樣，只不過係一啲枝節係唔同呢？ 其實我唔係好知道尖沙咀嗰個係咪因為唔認同支聯會去做法。其實我就覺得維園嗰個就好清晰嘅，咁多年都好清晰㗎啦。咁啊，支聯會搞啦，咁啊，其實六四悼念活動啦，一點下白蠟燭，即係死咗人啊嘛，咁啊，例牌譴責下中共嘅暴行啦，咁就咁當然係支持中國嘅民主化啦、民主運動啦，咁亦都支持香港民主運動啦，即係我個 message 你認同唔認同都好就好清晰嘅。咁可能尖沙咀嗰個，可能我唔知，可能我跟得唔貼啦，但我就唔係好清楚佢哋同支聯會最大分別喺邊。咁我當然知道係比較本土啦，但係其實即係變咗個，即係相對地佢同維園嗰個最大分別喺邊度，我唔係太清楚，或者你哋可以解釋一下。 嗯，或者我講少少啊，即係其實喺尖沙咀，或者唔係，首先我講支聯會嗰邊。咁因為支聯會佢哋除咗話去悼念六四之外，佢亦都係佢主張係要建設民主中國啊嘛。咁其實 喺本土立場嚟講，咁我哋香港嘅民主進程都未成功，都未搞得掂，但反而我哋仲要去花心機、花心力去處理，即係去關心、去協助中國去爭取民主呢樣嘢，即係感覺上係好遙遠啊！即係好似係自己地方都未搞得掂，點解仲要出去搞？即係點解仲要處理埋佢哋啲嘢咧？同埋當中其實佢哋覺得中國嘅事，中國人去理咯，關我哋咩事啊？ 咁點解仲要悼念六四咧？咁樣即係佢可以翻屋企打邊爐。 即係你嘅意思係尖沙咀嗰邊嗰啲？ 係啊係啊，即係其實佢悼念嘅嘢。 其實我諗即係主要嘅所謂嘅悼念，其實係要 remind 翻大家中國。呢、一個係一個殺人嘅政權啦，頭先講過啦，咁同埋亦都同時嘅呢一個政權係需要去倒下中國先至有真正民主。 咁即係又爭取翻中國民主？ 我諗係一開始本身就係要釐定中國呢個共產黨。我唔會話中國係殺人政權，中國共產黨係一個殺人政權啦。咁但係而家一黨專政，所以令到中國又會有咁嘅睇法啦。咁但係另一邊廂就係話，即係好似我譬如話咧，我自己本身我喺 Facebook 度，我六四個 series 咧就講話中國係一個殺人政權啦。喂，咁我其實我知道其實好多人咧對呢啲咁嘅 status 或者對呢啲咁嘅太激進啊，即係佢會覺得我哋覺得話，喂，中國共產黨係一個殺人嘅政權，佢要去下台講呢啲咁嘅説話咧，係有啲人係接，我發覺係真係有啲人接受唔到嘅喎，OK， 只係有一小部分嘅人咧先至會覺得依樣嘢係正確嘅，咁所以都係我就咁樣去observe 咧係小眾。咁好多人都你睇到嘅，咁你之前會就算你做咗幾十年都好，你都係有班基本盤喺度㗎，都有佢，即係佢上次佢都有講話有13萬人咁樣，咁你嗰邊商咪幾千人啊，一萬人啊，最多夾埋曬咪成全部咪幾千人咁樣，咁但係唔同嘅方向去適合唔同嘅人囉，我只係覺得。 我補充多少少啊，咁其實當晚佢哋講嘅內容，即係尖沙咀佢哋講嘅內容，即係除咗話，即係喺一個殺人政權之後，同一時間呢一、這個共產黨呢個政權，正正亦都係同時間嘅係直接嘅去操控緊香港嘅政府咯。即係某個程度，譬如話你689或者你好，譬如好多，甚至乎而家，因為而家其實今次呢個集會其實係扣連埋政改啊嘛。咁所以其實佢哋想帶出嘅係，既然有一個共產黨嘅政權去，佢講緊係831個決定啦，同埋嗰個政改方面就係佢覺得唔應該由呢一個咁嘅共產黨而去再去管治香港，因為變即係其實冇分別嘅，你而家見到好多譬如話好多 policy， 好多 regulation 其實全部都係偏向曬大陸咁樣，或者甚至乎係香港係冇 say 咁樣嘅時候，咁其實正就係喺本土層面上面香港人更加要去維護返呢樣嘢囉。 我諗今次最大嘅分別就係佢之前都講曬開曬口㗎啦，講曬就係話今次佢哋本土喺尖沙咀，譬如話或者18個地方嘅六四集會呢係扣連咗政改呢個議題。咁我相信支聯會嗰度係冇係咁樣，因為佢個 focus 都係去悼念，譬如話悼念六四死難者呀、咁樣，即係去係一個比較上係冇持咁激進嘅一啲嘅政治立場咁樣咯 ，Sam。 即不你爭取香港更大程度嘅自治啦，或者你反對共產黨對香港嘅影響，咁我睇唔到點解呢件事你要透過悼念六四去表達咯。我覺得始終搞唔清楚嘅迷思就係話咁既然我尊重嘅，即係我唔係反對個立場，即係我之前我節目都講過，我可以明白都可以尊重，就係話我覺得喂中國民主啲嘢關香港人咩事，我都唔想做中國人香港人嘛，咁唔關我事。咁既然係咁嘅話，但其實又點解要去悼念六四呢？即係呢樣嘢我係掌握唔到嘅，即係你話因為共產黨對香港不斷係咁個控制不斷係咁加強啦，香港不斷係咁干預香港內政啦，破壞基本法啦，咁呢啲 OK， 但其實咁同六四冇關係喎，即係其實你可以求其抽個日子去做呢樣嘢，你唔需要一定要悼念翻六四，咁其實悼念六四嗰個目的喺邊度咧？咁樣，咁我一路我唔係好明個分別喺邊度咯，即係點解要 系咯，同朱龙咁搞佢有乜分别咧？ 我所以我就觉得又系一个好大分别，就系、是、我谂嗰个本土嗰个立场就系话唔系净系单单地悼念咁样，即系喺蜡烛道上边去，即系举蜡烛去为死难者去哀悼咁样，跟住嗌去嗌佢口号咁 OK， 即系建设，最尾系个目的系建设民主中国嘅咁样，但系即系其实讲呢个咁理想化嘅民主进程咧，其实即系你都睇到26年嚟系见得有啲咩嘢嘅进展，咁但系本土派呢条，即系本土派呢个嘅六四集会呢条路就系、是、即系去本土导向嘅，就系话哦，我哋首先要去维护翻香港人嘅，用翻呢个香港人嘅出发，而去譬如首先要对准呢个嘅，即系譬如呢个嘅共产党吓，系而家系治港嘅呢啲 policy 系影响紧香港日常生活嘅 ，OK， 而家个政改就嚟啦，就出现啦，我哋首先就要即系要坚持去否决呢个嘅政改，跟住去继续去 push 呢个公民提名。我谂呢个系反而系即系佢用悼念六四呢个咁嘅title 啦，但系当中佢自己都讲到明噶啦，头先都讲过，即系开口牌系话呢个扣年系政改议题而一个 package 咁出嚟嘅，咁所以唔系可以当其实直情系用譬如我悼念六四呢个嘅运动都去俾到參與嘅人去提醒翻，其實我哋而家即係政改係直接影響緊我哋而家生活嘅一樣嘢咯，即係首先要去反對咗依樣嘢先咁樣。我諗係依樣嘢啦。 完全認同嘅。頭先我自己都即係我都諗咗一陣，究竟會唔會我呢啲漏有啲嘢漏咧？咁其實你都幫我 cover 咗好多頭先已經。 咁但係即係另一邊雙，我又留意到係真係即係譬如本土派嘅六四集會嘅時候，佢都會去叫啲人唔好。好去支聯會嗰、那個喎，你有冇聽到啊？ 係㗎，因為其實佢哋點解唔想支聯會呢？一嚟即係大家嘅立場或者大家嘅追求嗰樣嘢都唔同啦。其二就係支聯會即係咁多年嚟，即係佢主要其實係除咗話去悼念六四之外，其實佢哋都想做一樣就係、是、其實最本土派最唔贊成。或者覺得支聯會最反感嘅係佢哋每一年喺集會上面都係不停係咁籌款呢樣嘢啫嘛。咁其實就係點解話，譬如話要公民又好，或者其他本土派團體都好，咁其實佢哋唔想，即係佢想拉走啲人，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佢哋覺得喺一個集會上面，咁其實佢哋主要做嘅其實都係籌 cap 水嘅時候，咁其實唔係好妥當咯成件事。 咁當然你要去搞一個咁嘅集會都需要錢係好正常嘅。咁佢都係講到明係即係支聯會最大一做嘅嘢就係、是、譬如話佢之前佢講過話要起一個六四紀念館啦，咁跟住之後就即係其實好多時候佢係去支持翻即係大陸嘅譬如話文人士嘅家庭啊成啊咁樣啦。咁亦都去咁佢都去擺完句話，佢都話每年嘅集會佢都係要經費咁，所以依個即係我明白佢籌款都係都好正常嘅事，咁但系你话个 focus 系咪咁样咧？我自己去过六四集会，即系维园嘅六四集会，我又唔觉得呢个系佢哋好太 emphasize 话哦要筹钱啊成啊咁样，咁但系话我会反而就睇翻嘅时候，即系咁摆人居马咯，即系如果譬如话支联会佢讲到明话嗱呢个系好似清明重阳咁样，我哋去拜山嘅 ，OK， 即系就咁样啦，咁但系如果对好笑地就係、是、好多香港人都觉得就係话而去咗支联会呢个嘅六四集会已经系好激进㗎喇喎。你話先，有啲人都覺得依樣嘢，依、這個冚嘅行為，依、這個咁樣坐低喺度喺圍院度攞住蠟燭，依、這個咁嘅行為已經係踏前得好緊要嘅咯。咁所以即係香港人都係仲未係可以去 ready 再行前一步，而支聯會係依、這個咁嘅六四集會係俾到依個平台佢，即係話我睇報紙嘅時候咧，我見到有啲人參與六四集會，即係支聯會六四集會嘅人，佢哋唔係反共嘅喎。OK， 即係佢哋只不過係真係嚟到，真係喺度悼念六四死難者嘅啫。咁希望呢個民主之火可以有一日去帶到去中國，就係咁嘅啫。即係佢哋呢個係佢哋終極理念㗎啦。OK， 咁但係我會尊重翻呢班人嘅喎，真係因為呢班人佢哋個理念就係咁啦嘛。即係 佢哋唔可，佢哋再向前啲，或者佢哋再 push 佢哋多啲嘅時候，唔得啦，佢哋接受唔到啦，咁咪由佢哋喺呢度咯 ，OK？ 咁另一邊雙就話，如果譬如話本土派去送緊人哋，唔好去支聯會一個啊，去本土派一個啊，咁樣，我覺得講可以咯，即係如果用太多嘅激烈嘅行為，或者係太多嘅，即係話如果你去本土派一個，即係你去支聯會一個就係、是、就係、是、看賊咁樣，咁對我嚟講，我覺得係過火嘅，我覺得咁樣又接受唔到喎。阿 Sam 有冇睇法？ 我到而家都唔明點解你唔認同支聯會搞一個，咁你另起爐做先啦，再搞另一個，咁可能唔係同一批人啦、啊。咁即係，但係可能你唔認同支聯會做法嘅，咁點解你要去查人台呢？因為即係根據報章報導，一出維園就已經隔道歡迎啦，又嚇嗌咪又嚇，跟住爭取建設民主中國，請回中國去咁，係咪先？又話我係香港人，唔係，即係呢啲冇問題。我係覺得呢啲主張係完全冇問題。但我唔明白點解你要去查人台呢？即係六四支聯會搞呢壇嘢，好醜廿幾年啦。咁你唔中意，你覺得佢哋或者你即係已經唾棄咗呢一個 concept， 咁你咪唔好去咯。但係點解要去查人台呢？因為我覺得點都好，佢呢一個活動始終都係代表咗一部分香港人對呢件事嘅堅持咁樣，即係成件事，我覺得你去查人台好幼稚咯。咁可能我諗去查人台嗰啲可能係我唔知係咪一啲政治組織啦。咁但係依一批，我覺得比較極端啲嘅本土派，即係其實係有啲幼稚咯。依種做法，我個人。 调返转个角度嚟睇啦，即係唔好话我招落去话查边边查人台啊，边边即係你同一边相地即係譬如支联会嘅佢都会讲话本土派嗰啲呢啲系董建华思想方式嘅，或者系即係呢啲人嘅思想亦都有问题嘅咁样，即係每一边佢有自己嘅论述方式，只不过系喺度箍緊个基本盘咋嘛，即係你问我啦。咁但係另一边相譬如话我都好欣喜见到今年嘅六四集會係真係遍地開花嘅喎，即係你唔好話係即係背後個政治最大議題係咩啦 ？OK， 咁但係另一邊上你見到喺唔同嘅地方真係有唔同嘅集會，尤其是係喺即係譬如你見到大學佢自己都有2000人嘅去為到六四集會嘅，佢哋即係佢講到明啦，即係佢哋唔參與，即係學聯唔參與呢個嘅支聯會六四集會，咁轉咗做呢個嘅間學校有代表去到支聯會呢個六四集會 ，OK， 咁但係另一邊上就係話佢學校大學本身自己又搞，即係你見到係好多唔除咗係淨係，即係我最開心見到就係話唔係淨係維園依一個地方咯，係維園係會相對地少人咗嘅，因為真係走散咗其他地方。咁但係另一邊相就係成個香港喺唔同嘅地方度都見到有悼念六四嘅活動喎，即係你唔好講話依個悼念活動裏面入面最多擺嘅 focus 喺邊度啦，即係依樣嘢冇提。但係如果就咁齋講悼念六四活動嘅時候，即係喺香港呢個地方散開咗喎。你 我記得上年我哋做節目嘅時候，我都好贊成就話冇所謂嘅，既然大家嗰、那個可能意見意見睇唔同，咪分開嗰個角度咯，係咪先？即係遍地開花係一件好事嚟嘅。咁我而家都係咁樣睇囉，即係你唔想去維園，或者你唔贊成支聯會嘅做法冇問題。咁其實悼念嘅嘢，我覺得你想能你七八個朋友坐低食下飯，你都記得係喎，今日六四喎，即係其實你記得發生咩事，記得當年發生咩事，我覺得就已經好足夠。即係咁做咗廿幾年，係咪就話可以？可能啲人話喂冇用㗎，做呢啲冇用㗎。咁你每年去拜山掃墓都冇用㗎啦，你啲先人唔會帶返上嚟㗎嘛，係咪先？咁都冇用㗎，咁你點解要做？即係其實係一種意識形態表達，亦都係一種對一啲即係真理嘅執著咁樣囉，即係或者你叫做點樣都係去remind 自己發生咗件咁樣事，因為即係所以我點解到呢刻我都係覺得有陣時點解即係究竟個邏輯係點樣走？因為就話成件事去悼念嘅原因就係因為我當年有一批學生，可能佢哋做嘅方式嘅手法係可能唔係咁完善，但 anyway 佢哋係為咗一個崇高的理想咁犧牲咗佢哋嘅生命。咁这件事係好崇高嘅，咁所以點解我哋要去悼念？咁而家可能大家覺得事過境遷，大家對呢件事有唔同演繹啦。 咁我都冇問題，咪各各做咯。但係我覺得應該去尊重一班人，你佢哋去繼續堅持就係話去悼念呢件事，咁佢哋繼續去起碼意識形態上，佢哋應該係建設一個民主中國。即係我睇唔到點解要查佢台咯？你覺得佢哋戇居嘅，咁你咪唔好裝佢哋咯，就咁簡單啫嘛。即係你調翻轉去查佢台，即係我覺得，即係喂你唔想做中國人啫，咁或者佢想做中國人咧，咁你唔能夠唔俾人做中國人噶嘛？即係等於啲大陸人唔能夠逼你做中國人一樣，你唔能夠逼一啲香港人去唔做中國人噶嘛？系咪？ 咁你都要谂下嘅喎，咁佢点样可以做到呢个效果出嚟呢？咁就系话，喂，我要讲出嚟话，嗱，我呢个咧就同佢嗰个唔同嘅。如果你去开佢嗰、那个，即系我谂系，如果你去开佢嗰、那个，你觉得，咦，有啲位你觉得唔系好认同嘅，喂，你试下嚟我个啦，咁样。我谂个最尾嗰个 ultimate 嘅 goal 系咁样，系咁样样咯。只不过系，哦，个表达方式系，即系好似我冇好似我而家咁样去咁讲，只不过系话佢话，诶、欸，你去嗰度就即系一不嬲呢班人咧。即係支聯會譬如話民主黨 base 嘅呢班人咧，就擺明係坤你嘅咁樣，咁你如果真係為香港人理念嘅時候，即係你過嚟啦咁樣，即係我諗係個表達嘅方式啫。你話係咪真係柴？即係嗰、那個表達出嚟俾人覺得係柴台，依、這個係一個即係各花入各眼啦。咁但係當然我相信地聽嘅或者係參與當中，真係會諗下哦，係、哦、有機會，我真係嚟咗十幾廿年嘅時候，發覺作即係。依、这個支聯會嘅理念好似同我有唔同嘅時候，咁佢哋咪去用佢哋嘅方式去悼念咯，繼續。我明白你嘅道理嘅，即係我明白你的意思嘅，即係悼念係其中一樣嘢，但係其實悼念背後對依個政權嘅一個不滿，同埋要佢哋去為依件事負責，依個嘅理念係唔會變咯。我相信無論係支聯會或者係本土派都係有依個咁嘅理念喺當中，只不過係喺行動上嘅方式或者係喺表達上的方式係有一個顯著嘅分別，係令到目的係要其實係換。提升更加多香港人咯，依个系我谂系最终嘅目的咯。咁嗱，我相信往后嘅六四集会咧，即系都会继续系咁样搞落去噶啦，即系会系支联会有支联会搞，跟住其他学生，譬如话学生有学生学联自己搞，咁跟住即系本土派亦都有佢自己嘅六四集会。咁无论如何，即系好，如果依样嘢系可以令到更加多香港人参与，更加多香港人知道发生紧啲咩事嘅时候。或者知道即係共產黨政權，即係喺1989年6月4號嘅時候，係做到啲咁嘅嘢嘅時候，即係喚醒更加多香港人嘅時候，我樂觀其成咯咁樣。咁咩方法用咩嘅表述方式咁樣即係係啱係錯咁，我諗到最後有公論啦。咁但係即係希望嘅就係話你更加多香港人係喺六四。依段時候係去，即係點講係，即係係透過依個活動嘅時候係，即係去諗翻，即係而家我哋身處喺香港嘅時候，我哋都係受緊依、這個即係共產黨政權嘅控制緊嘅時候，即係我哋有要有啲咩回應咧咁樣，咁係啦，咁。咁我今個禮拜到依度啦，咁我今日好開心 ，thank you 阿肥仔喺我哋當中啦，咁我希望下即係嚟緊有機會再同你傾偈啊。 係唔該曬 ，thank you。 喂 ，thank you， 拜拜。 多謝， 拜拜。